遥远却又触手可及，看得到的时光，听得到的岁月，时光不变，记忆不老，青春的印记却永远留在了我们身边。在每个夜晚的相守中，982深情不变，听得到的温暖，看得到的守候，活力调频 FM98.2 Fresh Radio， 青春的心，年轻的爱，从未改变。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我们相信声音的力量，它冲破黑夜的暗哑，打破现实的僵局，让每一个人都拥有再次绽放的可能性。全频可视化电台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兆赫联合荔枝 FM 燃烧吧982主持人选拔大赛现已开启，即刻起请登录北京青年广播官方微博活力982和官方微信公众号982魔力工厂参与报名。来吧，我们和您一起燃烧青春。 我生活的话题有香烟、足球、西装、游戏，偶尔认真做饭，大部分拿方便面当晚餐。 我的生活话题有口红、香水、长裙、旅行，偶尔不修边幅，大部分出门的时候一定要洗头。后来我爱上你身上的香烟味， 我喜欢在旅行中拍下你的美。 我们学会爱别人，同时享受被人爱。 每晚19:30-20:00，博虎点秋香，做最真实的自己。 各位好，我是张彤，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98.2， 每天晚上的19:30为您准时放送的我们的博虎点秋香。我们是一档大型的全媒体可视化的互动交友平台，希望在这个平台发掘年轻人自己的情感世界。 哎哈喽大家好，我是主播樊雪。我们呢是一档可以看的广播节目，如果您想一睹我们嘉宾以及我们主持人的风采的话，也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账号，搜索982魔力工厂，就可以跟我们实时互动啦。 当然北京地区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可以通过我们的 FM98.2 和 AM927 来同步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啊，我就还没开场就已经想笑场了，因为今天嘉宾实在是太逗了哈。 童哥笑了得 笑 了 肚子疼 了。 今天樊雪喝了某茶之后呢拉肚子，他是肚子疼，然后呢我今天是被博涵笑 的 肚子疼。来，博涵已经介绍你了，然后你赶紧打个招呼吧。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中国传媒大学外国语学院2015级英语专业的王博涵，然后这次很开心能够受到十个师姐的邀请来做这个节目啊，谢谢大家。 感觉自我介绍都好好笑，不知道为什么。 不好笑的，我很官方。 就是一脸喜庆。 对，跟你刚才的那个状态完全不一样，我觉得啊，这是你吗？能不能今天给我们来一个不同版本的自我介绍？ 给我们来一个。 哪人？ 我是东北人，然后 来东北人，东北话给我们来一招，东北几集？ 可以为听众朋友们模仿一段宋丹丹。 好啊， 好呀。 想不想看我拿手机？ 来打call打call，来来送礼物了啊！来，同学们送礼物了。 花椒直播平台上 开始了是吗？ 是的。 要把大虾装冰箱，总共分几步？第一步，把冰箱门打开；第二步，把大虾装里头；第三步，把门关上。哈哈哈哈 哈！最好笑的， 老爆笑了， 一定要学最后酸辣那个笑声，哈哈哈哈，就那个感觉才有。 只有最后一句最着笑、 对，我觉得最后一句就秒杀前面那些。要把大象， 要把大象 撞冰箱。 我不行了，刚刚开始，这才两三分钟，主持人已经快笑崩了啊！现在我们已经看到在我们的花椒平台上，博涵，你稍微的为自己鼓鼓掌，因为现在我们这位江南烟雨这位朋友说我爱你，不知道你爱的是谁。 大概率是我。 大概是我朋友圈的同学看到之后来给我打 call。 啊、 都是熟人。 但是刚才那个宋丹丹，我觉得是不是生活中天天都这么说话、 没有没有，其实生活里就比较爱模仿了，但是 啊， 正常交流的时候还挺搞笑的。 我不行，我看他正常说话我就受不了，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一直在笑，从见到我们嘉宾， 丑到 被你的颜值深深吸引和 征服。我今天来之前跟师哥说，我说可能是我是《博后点秋香》这个节目有史以来最丑的一位嘉宾。 没有。 哎，博涵就是笑眯眯的眼睛是那种很招喜。 就是你知道博涵可以用一首歌来送给他，就是什么一颗两颗三颗四颗是什么连成星什么什么，就是描写他的痘痘。 这个上个世纪的歌还拿来唱？ 不是，最重要的是童哥在这儿说了半天，我并不知道是什么歌，一个调儿也没给他找到。 听出来， 因为童哥好激动啊， 非常的不好意思哈。就是 我们这个节目整期他气压特别的高，博涵一进来， 哎，现在我们看到绿鲤鱼爱吃驴这位朋友也是我们节目的忠实粉丝。现在他这个不是你的，应该不是你的同学。他说我们的嘉宾真可爱，我们的嘉宾贼可爱，说了两句。两个主持人不可爱吗？哪里不可爱了？告诉我们，给我们十万个理由好吗？有点冷掉。 这是东北老乡，你看贼可爱，贼拉可爱。 一心。 但是樊雪，今天咱们两个呀，虽然说咱们要 diss 他，我们要损他，要黑他啊。虽然说今天是来交朋友的，但是呢，我们先损完他再说。但是呢，我们今天还对他来说比较的尊敬。啊，因为啊，毕竟作为一个非常高的学生干部，还挺厉害的 领导， 大领导，大 boss， 所以说我们今天俩还不敢特意得罪他，所以先来介绍一下你在学校现在有什么样的身份。 身份， 交出你的师弟来。 刚把户口签了，没有。就现在在我们学院的话，做学生会主席。然后 哟，好厉害哟！ 师哥坐这儿呢，说自己是领导。 师哥错了， 没有，我也只是当了个主任而已，还没当过主席。要不改天你让我尝试尝试。 好，师哥到我们院转专业吧。 那天天就被他训了， 他成绩不过关。 不会， 好吧、我觉得就是这个当了主席哈、现在有没有觉得跟作为这个普通的学生之间有什么不同吗？作为领导，我们这些人没有感受过，跟我们分享一下这种感觉。 不同啊，就其实还好， 会当凌绝顶那种感觉。 不同就是其实我们现在学院的同学都认识我了，因为在开学典礼什么都讲过话、他们就见到我会啊师哥好，然后我见他们就你谁呀、 你谁呀 我心想你是谁，他就嗨，就假装是很熟的样子嗨，但是心想你谁呀 我觉得博涵的性格肯定会有很多的朋友。 现在哈，现在博涵已经招了粉了，我现在有点头疼。绿鲤鱼爱吃驴原来都很喜欢我跟樊雪的，说今天嘉宾比主持人可爱，哈哈哈。这个哈哈哈，我觉得 我是护粉， 不是很舒服嘞。 吃醋了，我吃醋， 吃醋了。今天还有，你说平时啊，其实，在很多学校都是很就是尊敬师长的，对不对？你刚才也说了，现在已经大三了，而且作为学生会的干部哈，那很多的师弟师妹就会给你啊说一句师哥好。那你觉得就是这个在学生之间，在师哥师姐师弟师妹之间，这个这样的礼仪你觉得重不重要，必不必要呢？ 我觉得挺重要，但也说不上必要这个词。我觉得是、当然你愿意叫别人师哥师姐是你给他一个面子，你挺尊重他，但是说白了，换句话说，你作为师哥师姐，像我这样的已经大三了的，但是你对别人的心声你要有一个尊重，就是他叫你声师哥师姐，那他不是白叫的，你要有这个责任感。 这个礼仪是互相的， 对，就是比如说他有什么事求求你啊，或者说问你个问题啊，你也得很有礼貌的回复人家，这是你该有的礼貌。 这博涵他就是一个就是特别懂得互相礼仪的这么一个。 他其实我觉得我一点都不觉得，虽然说他已经是学生会主席了，但我一点都不觉得他是有架子的人。 对，就我真的见过，就是那种你跟他打招呼，就是不理你。 哎，那你的 俩眼一朝天的往上看。 那你的师弟师妹有没有说就是平时生活中跟你闹得过分的那种情况、会不会觉得你平时太平易近人了、 有你着急的时候吗？ 我感觉回忆起来应该没太有、就是、 我还底线比较低， 没有底线。 对，大家一般都说我就是丑什么，就是那种，我就说嗨，就是接了那些梗，但是就是大家有开玩笑，可能关系比较好吧，一般不太熟的。 他们说你丑，你竟然说啊？为什么？ 因为我一般都自嘲自己比较丑，然后大家也开始也就是开玩笑一样嘛。其实我觉得大部分过关系好的师弟师妹，刚开始认识我的时候都挺讲礼貌的，后期当然就跟你熟了之后，那就 见你就哎丑，嗨。 我听我最毒的一句话是什么？你知道？他们说，你这脸上不是长痘，你这痘上长了个脸。我说。 这师弟师妹说 拉黑， 必须拉黑啊！这是真受不了。 但博涵脾气好好， 就是他是开玩笑的，我也能理解，就是闹着玩而已。 虽然说在讲平时的生活例子，我还是觉得博涵太严肃了，我还是想听他比较有槽点的、比较有黑点的 故事，我想听一听你在学生会你们有没有槽点，有没有什么黑历史什么的跟我们分享一下。既然作为领导肯定会有一些比较怂的事情跟我们分享一下，我贼爱听这种事情。 就有的时候你找些师弟师妹干活啊，他们就会就不理你啊，或者就不想干，就故意不回应啊，这样。 你都主席了哎。 没有，有一次就前几天有一次我开一个会，然后我就批评了一个师弟几句，就是他就是我也没有是说指他名字骂他什么的，就只是很普通的说最近工作状态不太好啊什么的，要改进。他就觉得我说的不对，他就当面 diss 我，就大全是新生就是在听会嘛，我坐第一排，他就当面说我觉得你说的不对，然后第一点你怎么跟我说，第二我当时那个心呢咚咚咚，我那个脸啊， 你竟然怂了。 因为他说的我觉得也不是没道理，然后但是我觉得其实说白了他挺让我没面子嘛，然后而且但是说回来我也让他挺没面子，所以那次之后我还挺难过，但我们两个私交蛮好的，所以我私下里跟他又聊了聊，其实发现其实两个人都有点情绪了，有点有情绪了，但是生活里其实不是这样的。其实我之前 工作和生活是分开的，我们就事论事了。 对对对，就是其实可能他们是就事论事了吧。我觉得就是其实希望大家在学生工作里是那样，就不要把工作和学生活混在一起。 我听得一愣一愣的，为什么？因为我对于我的师哥师姐，包括我的师长来说，其实哪怕有一些不太相同的意见吧，还是会在私底下去说，不会当着那么多人面去说。 我是不敢的，我是根本就不敢。 我觉得这个人。可能会是下下任学生会的主席， 但是我觉得这样状态挺好的，就是我不喜欢弄那种就是挺背后的，就是哎背后说 背后挺高 的，那个师哥天天怎么样，我不想，反而我喜欢你当面跟我说了，我会更开心。 你看我们博涵的戏，那个手，哎呀。那个兰花指， 现在我们看到我们的花椒平台，让我们的艾丽莎啊，这位数字我就不念了哈，说现在博涵会员团来了，花痴花痴花痴花痴花痴一堆花痴啊，看来大家都真的好喜欢你，人缘很好哎， 可能没有架子吧。 但是博涵，我想跟你说一个非常严酷的事实，是现在在花椒平台，虽然现在已经有接近9000位朋友来到我们直播间，而且你的评论也挺多，赞也很多，但是小礼物现在还没有，所以来一波广告好不好？来谢一下小礼物什么的， 就是大家能不能给我就送点礼物，就是给我礼物回去。给你比心，送你我的私照。我 P 图 P 了，我这有一次发了一个照片，因为我脸上痘蛮多嘛，然后发了一个照片就是好看的，然后是师妹给我拍，说师哥你看好不好看，我说好看，但是没有 P， 我就给自己 P 了。 来来来，我们现在有图的啊，有图的啊， 两个小时， 这是黑图。 害怕，我的妈呀，这丑照太可怕了。 天哪，还行，还是挺好看的啊。 是个， 但是就是我说这句话的时候，哎呀，我的心痛，我背叛了我自己。 睁眼说瞎话。 是我刚刚博涵话很密哈，就打断了我的思路，所以我想了，就是干脆就接下来下一话题吧，因为我刚才把我想说的东西给忘了，怎么办？ 没关系，我们接着 聊。哦，对，我想起来了啊，不能怂啊！今天我跟博涵有智力的 PK， 说啊，你刚才说了说送私照这件事情，我估计这场可能都没有礼物了， 大家就全部退出平台，卸载花椒平台，说太可怕了，就把我卸载了， 直接把我们这节目取关， 整天挂门上，就整天挂门上干嘛？穿皮鞋。好，现在不能太损博涵，因为今天就话筒都被吓掉好几回，今天太损他的话。我们今天博涵就找不着朋友， 对，我们是来给博涵 找 朋友。 这是找朋友的节目吗？我以为是来黑我的节目。 是，我们先黑你再夸你嘛，慢慢我们夸你哈。接下来就该有一个问题了哈，既然说作为大三的这个师哥了哈，我其实很想问你一个问题，代表很多的新生，因为刚刚九月份已经开学季已经到了哈，很多大学新生其实也会陆陆续续加入到学生组织当中，其实他们也很想知道啊，也是非常渴望私信我们哈，说啊，那么入了学生会之后。怎么样才能被老师和师哥师姐所认可？怎么样的表现能够得到一个好的评价呢？你对此怎么看？你是怎么做的吧？ 我觉得有两点吧，就是问到我这么突然，那两点好了。我觉得第一点就是你当然活要干得好。很多层面，比如说有时候师哥师姐让你去打个文件啊，或者让你干个嘛，又不是说让你帮他干一些他的私事，确实是学校里的一些重要的事情，那你很快的给他办完了，或者说你说哎师弟你帮我写个策划，他很快就交给你，写得很好，那自然对印象会很好，那就会重用你。像我们之前换届的时候，有个师弟就发言，他很简单，就是说我没有什么可说，我就觉得我活干得比所有人都好，我们就留他。 哇， 因为他说的是实话，所有人干都没有他好，他就是所有活都是第一时间冲出来把他干了。 文准， 我也好想说这句话呀。 就是他就面试的时候不用多一句话，他就说、 我要留在这个团训连里面，因为我活着干是最好，我们就没话可说，那留你，我们无话可说，因为所有人 就服、啊、 就服， 就是拿能力来说、 对，然后我觉得第二点当然就是你最好是要有点情商嘛，这很多层面了，比如说跟人家讲话的时候，就稍微客气点，说哎师哥好，麻烦你一下什么什么的，但是熟了之后没必要了，我是希望所有在学生会里的同学也好，就是跟你的师哥师姐熟了之后，就不要再拘泥那一套了，没必要，就很熟了之后，其实 整天太套路也会觉得很生疏， 就像我跟童哥的友谊， 对， 就我们在之前还是那种互相吹捧的那种阶段， 师哥好，师哥辛苦了， 给他鞠90度躬的那种， 现在就拍我黑照，整天拍我黑历史。 就熟了之后，两个人就我希望不要，因为我觉得很多新生他就因为这个师哥师姐的问题，就在他们之间的关系有点隔阂，就是不敢跟人家关系太好。像是有些同学跟老师关系一直没有那么好，就觉得啊老师嘛得敬 高高在上的， 就我们心里一直有那种阶级。 对对对， 其实我到现在还有点。 我也 是，所以我希望是师哥这个词，就是包括师姐，就是你哥在前，师在后，就是跟他把他当哥哥看，然后其次才是说他有个老师，就是也不是老师，他教你东西，所以这个放在第二位。 我觉得可能今天的朋友听完就博涵刚才的讲话，就觉得可能说这两点都没有用，对，而是成为你的师弟师妹比较有用，比较随和， 都关系好是吧？ 是， 对。 现在我们看到花椒直播上已经有18000多位朋友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来支持我们的博涵， 谢谢大家。 当然还有我们的这个后援团哈，说继续来为我们的这个博涵来打 call 哈，包括我们的这个这位赵小妖朋友说啊我来了，好，也来支持我们的嘉宾，支持我们的节目。当然绿绿 UHL 也说张主播今天黄色 T 整个人都觉得很开心，不是因为颜色而开心，是因为今天博涵太招馅了。我跟你说接下来我觉得好好的把他才艺把他招馅那一部分继续暴露出来好不好？ 要不要我做固定主持吧？ 好戏太多 完了，童哥要被换下去了， 不开心了。 不可能， 师弟你刚才这句话我希望你重说一遍， 你要当固定主持， 我希望我要永远做师哥的一个助手，做师哥的左右手。 好你天天来。好，我觉得刚刚这个学生会这一趴我觉得聊的已经足够充分了，相信很多的包括大学入学的新生也从能博涵的这种刚才经验分享上能够得吸取一些经验吧， 要有情商也要有能力， 是的没错，也希望大家在大学的4年都能够过得顺心，能够节节攀升好不好？说太多的今天的客套话今天说不出来，因为面对一个不客套的一个嘉宾和两个师弟师妹，对对对，有点不正经，所以说今天的童哥也没法正经了。哎啊，我还想问一个问题，其实现在我们啊年轻人今天这个话筒老被吓到， 今天麦好好笑，我跑， 害怕，我今天 害怕溜走了， 被博涵给震 了，是你的气势震到了，博涵一笑这个话筒就跑过来了哈。今天我们三个其实在私下聊了天，说平时我们都很多的情况下不再通过短信和这个手机的方式进行聊天了，可能更多的通过微信的方式进行聊天。我们刚才进行了一个 PK， 说三个人的微信好友分别有多少人？我是932人，樊雪你是 500多个，没注意有多少，400-500个的样子， 可能500多个，其中如果一清空好友就变成50个了。 没朋友嘛，樊雪没朋友的。 是，来， 博涵 你来 公 布 一下 你的，你刚才没说， 也就1600多个， 也就1600多个， 樊雪的3倍嘛。 谁呢？ 真的还好。 想想，我真的是没有什么朋友。 哎，你的朋友怎么这么多？你是平时生活中会以什么样的方式交到好朋友呢？其实我有这个疑惑。其实我交到很多朋友，大部分都是可能就是在一个活动中认识了之后，对。但是呢，长久以来不聊天，我觉得今天向你取取经吧，是不是？ 我觉得我自己交朋友的方法的话，就是首先说像师哥刚才说的那样，就是你当然是要多参加活动，你才有机会。不能进一个群，然后比如说旧物置换群，大家卖那种剩的化妆水那种，然后自己把挨个人加一遍，那你这真的很闲。但是比如说你参加很多活动啊，你进很多组织啊，比如说像就会认识很多人嘛，那你就可以加个微信跟人家聊一下。我觉得如果你跟一个人在生活中有沟通了之后加微信，我觉得是很正常的一个事情，就交个朋友嘛，没准这个人以后成为你的这个生死之交了呢，是吧？这很有可能的。所以这个我觉得加个微信其实没什么，但是我不太喜欢是那种就是尬加，就比如就没见过面就加你，或者说在一个群里就刚进群就把你加了，硬加硬聊，就是 强行的跟你尬聊。 我认识很多尤其男生，他真的就是加一些美女，就加完之后跟他尬聊，在朋友圈里尬互动。我觉得我一是加好友这是一件事，而且你把这些好友能跟他们关系那么好，原因是因为现在说白了嘛，毕竟大家平常生活里还是很难见到面的， 是 就那么多人，我不能天天见。但你朋友圈可以总互动，比如他发一个照片，比如说是他很美，今天你就夸两句嘛， 你是由衷觉得美在夸，如果你关系更好，你就觉得 P 图了吧，P 歪了吧，或者窗帘都歪了，这样是关系更好的人了。但是如果不是一般关系的同学，那你就夸两句她挺漂亮的，因为是真心觉得漂亮嘛，你又不是在说假话。那同样的，比如说她说今天参加什么活动，你觉得挺酷的，你就说啊好酷，就是这样互动一下。或者 他你发一张自拍，会不会底下跟你好帅好帅好帅？ 那没有，大家都会说 P 图了吧？那都哪去了？那都藏哪了？ 他的朋友都是真朋友，已经过了互相吹捧的那个阶段了。 对，这朋友都真 也挺好，整天面对一个真实的自我。 就博涵给我们大家总结的嘛，就是不仅要真诚，而且还是要得有情商。 我 现在 樊雪就很缺乏这个东西，所以樊雪没朋友。 樊雪，你今天以来就开始有朋友了，因为现在我们的绿旅鱼爱吃驴这位朋友说送给美丽的樊雪呀，送给你了有十几个掌声，大约有十几个一见钟情，都是送给你的。 我来学博涵比心。 你这个 但我的朋友没有送我的是吗？都是假朋友。 强硬啊，比心。 那个博涵现在有一位艾丽莎这位朋友，可能是你的好同学吧。他说了一句，记得博涵的美腿照啊，美腿照什么时候展示？ 没想到下期节目我们 下期再见。不然今天 没有 来 了，好吗？ 我们可以现场啊。怎么博涵？ 我们有表演区的。 博涵是要展现自己的腿毛吗？ 下次把腿毛刮了再来展现自己的美腿， 展示一下自己的秋裤。 美腿不 P 是看不了的，好吗？ 好，我觉得今天不能太黑他，因为现在已经节目马上就要就是还有几分钟就要结束了，我们该夸夸他 面子要 有，对，要该就挽回来了，再挽不回来今天就完全整个人设就崩塌了， 刚开头就结束了， 人设就开始崩塌。 所以 说我准备继续邀请你嘛，继续把你的黑料，继续把你黑历史继续挖一下。 这不是在博涵放狠话吗？我们要当固定主持啊。 你想多了， 这个 下巴 怎么掉了？ 我跟你说你想多了，真的。来继续聊这个朋友这个问题。其实加了很多的朋友可能在不同的场合哈，就是你的好友标准咱们一会儿再细细的聊。我想问一下你如何保持说跟朋友之间的长久的关系，除了说微信上偶尔沟通沟通， 点个赞啊 对 什么的， 还 有 什么秘诀没有？ 秘诀就是我觉得就是你有什么事你要想着大家，所以包括说我来这个节目其实也是我一个师妹介绍给我来的。她跟我说，哥我觉得你挺适合这个节目的，我就来。 哪适合了？ 颜值。 好吧， 颜值 我们门槛有点低哦。 能够衬托两位主持的颜值。然后她就说你来吧，我觉得你今晚适合，我说来了。其实说白了就是包括我自己有的时候，比如说有同学比如说师哥师姐说哎我还我最近缺一个比如说做就比如说会场主持的活，那我肯定会首先联系一些。 你就开始跟我们抢活动了、哦、 对，学博本的同学我先联系他们，我说你看我这有个活是我别的朋友介绍给我的、你看你有兴趣，他们说啊好好，他们自然会发现你在记着他们。其实我觉得说白了就是你交这么多朋友的话，其实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大家一定要互相帮忙， 是 就不能说互相利用这个词，那个太难听了，就是互相帮忙、就你有些好的活你介绍给人家，人家有好活介绍给你，大家互相帮忙， 同甘共苦。 对，同甘共苦。对对对， 我就从此以后 有钱大家一起赚。 我就想到了说博涵为了说能够再上一期博虎，整天给我发啊哥你好帅，哥你好美，哥你好伟大， 给哥的所有朋友圈点赞了，甚至翻出了 QQ 空间。 博涵在底下那个评论我们童哥批了哪儿批了哪儿，这脸挺贵。 就今天这一期节目就可能会被删掉，抹除记忆。我们继续看到在我们的花椒平台上已经有35000多位朋友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再次提醒大家可以在我们的花椒平台以及在我们的98魔力工厂的微信公众账号上为我们博涵进行点赞留言打 call， 以及也可以索求一下问题，不比如说他的联系方式也可以要一下，因为在节目即将结束的时候，博涵会将他的联系方式进行公开。 一听要联系方式，整个人 我的二维码画在脸上。 你知道一般嘉宾说听，特别是小女生，特别是美女哈，一听要公布联系方式吗？这么危险？其实真的不危险啊，我们就是为了大家找朋友哈。 是喜欢你， 但是博涵 一 个好开心，就没恨不得自己的五官拼成二维码。好，继续聊啊，我这个问题还没有聊完，说该聊你的好友标准了，你觉得什么样的人能够成为死党，能够成为特别特别好的哥们儿或闺蜜？ 我觉得首先就根本条件是能跟我聊得来。我其实说实话怎么说也稍微有点负能量，就是其实我有认识的那种同学他不太喜欢我，觉得你名气好多呀，就哎你怎么这么就好像是好活泼呀，不想跟你这种人交朋友， 能理解你的戏的。 那既然这样的话，我就我也尊重你的嘛，就你很讨厌我，就那我就离你远点，我也不骂你不打你，就是我们只是我们做朋友就做同学就 OK 了。同学就只是我有作业收你作业，然后你有什么事跟我说就 OK 了，那我们只是做同学。那如果你觉得没有就像我这样你是有那么多人爱我，但是有那么多人讨厌我。 哎，也是了，我觉得就是一般有个性的人都是会受到褒贬不一的。 对对对， 一般来说一半可能。 博涵的心态也很好。 对，我是觉得就是 你一定是个抗压能力很强的。 对， 别人说你丑，嗨， 别人不跟你玩啊，那我也不讨厌你。 对，就是我们就画好自己就行、嗯、就说白了，说到底还是能聊得来是重点，就我在这一直说你能听我聊、嗯、你觉得我聊的东西挺有意思的。 他博涵的朋友一定也都是那种比较有趣的人，他不仅能给你看戏，而且还能跟你一起演戏。 对对对，看戏看的打 call、嗯、 整天一起逛街一起压马路的时候，就是全街的注意力全在你们身上那种， 就边走路边演戏是吗？ 哦，好吧，好累啊，我不想跟你成为朋友了，因为我是一个戏比较少的人。 我其实就是从刚才就一直特别想看我们博涵给我们来段可云，在我们节目最后给我们来段可云。 因为博涵可能在个人特长里面第一点可能就是可云。对 对， 突然就可云 可云上身啊！ 今天的观众朋友们可能 都告诉大家就是做个彩蛋嘛、嗯、 来，今天你的观看人数能不能破纪录，今天礼物能不能破纪录，就看这个可云了。 对， 嗯 嗯，来， 嗯，然后 要铺垫吗？ 来自情深深雨蒙蒙这部经典电视剧的经典桥段，可云发疯 啊！ 我的孩子，我的孩子在哪里？司令大人。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然后整段垮掉，有点 垮掉了，完了。 但是被他的笑 戏精啊， 被他的笑给拉回来。 我们对，我包括一次丹丹哈、啊、一次这个可云都是因为他的笑声我们才笑的。下次你还要，下次再来的时候能不能把你的演技再提高一个 level？ 好 不好， 下次再 我们等着他的 学点新角色。 是 美腿照。 现在我们艾丽莎又说期待博涵下次能够再来。现在我们的绿绿与爱之旅这位朋友又为我们送来了五个掌声，也再次感谢。 谢谢。 接下来你们最期待的时间已经到了，我们的博涵该公布他的联系方式了，微博、微信还是 QQ 都是可以的。 嗯 啊，就留微博吧，留微信是不是太那个？留微博的话，我微博名叫小王同学爱说话，小王就是我的姓是吧？小王同学、嗯啊、爱说话就是我的微博。然后大家如果想加我微信的话，你就在微博后台私信我，然后我就 看你就看脸刷是不是？ 一般我就是一个月上一次微博，就大家就是不太玩微博， 大家凭运气。 就是你就是通过微博联系我，然后才给你微信号，好不好？要直接发，我觉得有点不太好，怕微商来加我。 结果发现博涵原本微信好友1600多，结果上了一期节目发现只剩600个了， 都拉黑我。 上一期没了， 都拉黑我。 好，今天为博涵找朋友的任务，我们俩觉得算顺利完成了。那究竟是调朋友还是找朋友呢？就看实际效果。也再等稍微一段时间，等博涵再次来到我们节目中，再看看博涵的这个好友数量是不是有所增加。也希望各位能够喜欢博涵的朋友能够跟通过这种微博添加的方式跟他取得联系。也期待博涵再次以后有时间再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好不好？ 哈哈， 明天是一个特别可爱的一个嘉宾再次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来到我们这儿分享一个他的情感故事和情感的经历，也希望大家能够持续锁定我们的 FM98.2。接下来为您呈现的是漫游嗨翻天，我们明天再见，拜 拜 各位， 拜拜。